过。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在灿烂阳光下心花怒放，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。祝愿孩子跟你青春似火，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往耳边。 87.6 您正在收听的是《午夜拍案惊奇》。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。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，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。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，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？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窃密》，作者田高希，演播艾宝良。 银行保险库大门上有主副两个锁孔，都是石龙锁，只这个就能把天哥的偷窃计划阻断在合金大门之外。天哥问，那就是说没有可能打开了。我能打开，但是你到哪儿找一个跟我一样的开锁人呢？除非是复制钥匙。天青蜡黄的脸色终于显出了一点血色。复制钥匙。天哥拿起笔，在计划书上写下了几笔。天哥早就查过，银行贵重品保险库的职员管理条例是十分严格的。保险库及保险箱的钥匙根本带不出银行。每次下班前，各责任人都会把钥匙留在存放现金的保险库内，而下班之后，贵重品保险库外的电梯通道间的六道防弹玻璃门都会降下，变成六层真空的隔离带。而现在，保险库的守卫同样森严，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窃取钥匙是根本没戏的。杨浩明一脸的期待说，那就是说行动没有成功的可能了，咱们这些人就可以回家了。不，钥匙我来解决，计划继续进行。天哥仔细回着曹鄂和保险库里持副钥匙人的面孔，渐渐地有了一个计划。保险库方面的问题暂时停止，几个人又重新分析冷枪事件，

福就在昨天。有过多少朋友，仿佛就在身边。